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，第109集。推测出结果后，何修义挺压抑的，幸亏这是假的，只是一个真人秀由节目组编的故事。在主持人开朗的声音中，何修义又重新的变得轻松起来。 你们确定要枪毙物理老师苟富贵吗？ 扮演老师 F 的人就是苟富贵。苟富贵耷拉着狗头，因为已经用完最后一次申辩机会，可怜兮兮地望着何修义，希望借助往日友情不要将他枪毙。何修义的嘴角露出一个笑容，一双桃花眼显得十分迷人。 嗯，确定，毙了他吧。 于是行刑者主持人掏出一把水枪，水枪的造型十分奇怪，上面写着两个大字，正义。主持人开枪，苟富贵被喷了一头一脸的水，装作被击毙的嗷的一声倒在地上。主持人翻开 F 临终前的遗书，宣布他就是凶手，何修义与总工程师胜利，可以获得勋章。至此节目录制结束。何修义乘夜里飞机回到银川，左然派车去机场接他，司机却是并未直接回到酒店，而是去了一处豪华的日租屋。剧组还有两天假期，左然准备与何修义在这里过。左然将何修义最喜欢吃的香煎小黄鱼等菜一道一道端上桌子，嘴角撩起一个笑容。 哼，大宝贝回来了。 何秀义放下行李，迈步走到左然的面前，双手搂住左然脖子，半吊在左然的身上。 嗯，好累啊。 助理已经在他们进门之前走了，鼻尖传来自己最喜欢的味道，何秀义的疲劳竟然缓和了许多。左然回搂住何秀义。 录得怎么样了？ 就那样吧。 他与智商160的航天总工程师总是同时想到某样东西，一唱一和将大案给破了，应该不至于丢脸吧。可他也不觉得很兴奋，大概因为他还是更爱演戏。而且在过去六期寻找凶手中，警察成功破案的也占了一半，自己这次胜利也并不算特别的。左然见何修义兴趣缺缺的样，以为不好，便安慰道， 明星一般都不会表现得很出色，不要想了，快吃饭吧。 他心里琢磨着，何修义被骂了该怎么办。 嗯， 什么时候播出啊？ 两周以后。 何修义上飞机之前其实已经吃过饭了，不过看见左然做的这一大桌子菜还是食指大动，嘴里说着只吃两口，最后却将好几个菜一扫而光。剧组盒饭再好也就那样，影视城里那几个饭店大厨水平一般，何修义也吃不惯银川菜，此时家常菜的香气扑鼻而来，便让肚子好好的过了一把瘾。 行了。 左然露出外人很少能看见的笑， 去洗个澡休息吧。 嗯。 何秀义走进浴室，研究了好半天喷头该怎么开。他有时候智商很高，有时候脑袋的筋又转不过来。他鼓捣了十分钟，才终于把水弄出来了。舒舒服服地洗完了个澡，何秀义才想起他的睡衣睡裤都在箱子里边。他之前告诉左然不用帮他整理个人物品，自己这边什么都有，直接到外面住就行。但是进来洗澡之前竟忘了拿东西。何修义瞅了瞅这个房子，浴室外面是衣帽间，他打开柜门拨弄了一下，扯出左然白天穿的黑色衬衣套在自己身上，走出浴室打算去行李箱去拿睡衣。这件衬衣很长，左然本来就比他高了10厘米，肩膀又宽，胸膛又厚，衣服套在何修义的身上自然显大，何况这件衬衣下摆本身就长，一直遮到何秀义的大腿。 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内裤脏了，不好再穿，赶紧跑出去拿衣服换上好了。外面，左然正在厨房洗碗。这个日租豪宅里没有洗碗机，所以左然收了碗筷，抹了桌子之后，只能自己动手洗碗。他已经好几年没有用手洗过碗了，此时再次确认了他早就知道的一个事实：洗碗浪费生命。何秀一忽然想逗逗左然，先不去拿睡衣，穿成这样晃悠一圈，等到左然情欲上来，再义正言辞地拒绝对方，说自己累了，要睡了，一定十分有趣。于是何秀义便迈开长腿，穿着真空的衬衣走到左然的身边，说：我来洗好了。 不用了，你去休息。 用。你刚收了一桌子菜，该我洗碗，分摊工作，这也算是个生活情趣吗？ 不用。 闭嘴。伸手抢过一个盘子，书里都写真空穿着男友衬衣干点家务啥的是很好的撩拨方式。既然何秀一坚持，左然也没有多说什么，放手后退一步，这才看清何秀一的样子，眼瞳变得幽深了一些。 秀一。 何秀一故作淡定，衣服都在箱子里面，我刚打算过去换呢，正好看见你在洗碗，就先帮你把碗洗了。虽然也有几年没有洗碗，不过以前何秀义曾带着母亲到处看病，每天都需要将保温饭盒刷净用来盛菜，手脚还是十分的麻利。何秀义觉得很舒服，很安心。之前乘坐飞机从西部到东部，从北方到南方，与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在一起玩游戏，录制时间长达十个小时，人困马乏，精疲力尽。此时终于在家里边。何秀义看来，所谓家并不是指某个房子，而是指某个人。此时这个日租房子极为陌生，即使梦里也从来没有来过。可何秀义就是觉得索然在，就算是在家里边了。索然将何秀义穿着自己的衬衣整理了一下，将蛋壳扔进了垃圾桶，伸手拿起池子里的一个碗。 去吧，换上睡衣休息了。 哦，何秀义的脸全都红了，连白皙的脖子上也晕上一层粉色，撩人不成，反而丢人。真是的。何秀义到客厅打开箱子，撤出了一套干净的衣服换好了，然后走进了卧室，躺到床上，没过多久便困意阵阵袭来，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地成名》，作者 Super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